未介紹我自己，我叫哨牙。你叫咩名 ？Wicky。 我主要問你嘅問題都係三個部分，大概係你幾時開始參與啊？然之後第二個部分係啲公眾可能會質疑我哋問題。第三個部分係唔同佔領者對民主嘅睇法係點啊？ 我係 我最期待條文啦。你几时开始参与呢个占领的？ 我是11月1号。十一月一号，因为我是10月31号之后，我间铺收皮之后，我就冇翻屋企啦，已经。 十月三，你可唔可以讲多次咧？你间铺点解会收皮嘅？ 原因就是因为有很多占领的人士，占领咗啲大，而佢哋系全部好有消费能力的小朋友，而唔去食嘢嘅话，咁样老板每一个月要蚀几廿万，顶唔顺，所以要顶让咗俾人哋，而我哋要系俾人炒晒，全部都。 你本身是做厨房的， 系， 然之后就俾人炒，咁炒晒之后，你就大部分时间都响旺角度， 系。 咁你通常一日会响到留几耐？ 我会朝头早11:00就会出去行下，睇下有冇嘢做，搵嘢做啊。到7-8就会翻嚟坐，所以到9:00我就瞓觉嘅。 搵啲嘢做系去搵工。 搵工。 你之前有冇参加过任何嘅抗争运动啊？有冇嗰啲经验？ 冇噶。 呢次系第一次。咁你參與佔領之前咧，其實你對嗰個運動有冇啲咩期望㗎？即係你而家個運動係高過你嘅期望啊，定低過你嘅期望？ 開頭係唔會對佢哋有期望，只會覺得係阻住我翻工咁樣咯。但係到咗人哋堅持咗咁耐嘅時候，你一定有目的㗎啦。咁點解唔去睇下個目的成果得到係啲乜嘢？但係對於我嘅利益睇法嘅話，就係只不過係俾個機會我喺度瞓覺同埋食飯，所以我想試下睇下可唔可以支持到你哋完結嘅時候有啲咩嘅後果，去到咩嘅地方？ 你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嗰陣時個運動點阻住到你個生活啊？ 例如令到我嘅車錢貴咗啦，因為我住屯門嘅，以前我可以直接一架巴士就翻到嚟旺角，但係後屘去到你哋佔領咗個位置嘅時候，我最多去到深水埗，我就要轉地鐵翻嚟，仲要行餐死先翻到嚟，仲要係。 咁你喺佔領區嗰度咧，有冇認識到一啲新朋友？ 我見到很多小朋友，但我連他們什麼名字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一個四眼的長頭髮姐姐叫 Sarah。 原因很大原因的，就是因為我第一晚下來睡的時候，那晚都有點凍的，我穿件短袖衫，跟住我問他借了一張氈，然後他跟我說可以去隔離那個龜屋那裡睡。後來我去到那個睡的時候，誰不知有個基佬摸我，所以我特別認得佢，同埋佢知佢咩名咯，其他我都唔知啊。 咁呢個經驗咁離奇， 睇唔到啊！ 咁啊，你喺呢個運動嗰度咧，其實你有冇遇過一啲佔領之外唔支持嘅人？你同佢哋之間個相處會唔會有啲唔同咗？ 冇。每一個都是冇嘢做，繼續冇嘢做，有工可以繼續開工咯。我啲朋友全部都是咁樣，冇乜話去特別話去針對佔領嘅人士嗰啲咯，只會是覺得佢哋係當睇戲咁樣咯，只不過佢係好長好長，睇極睇唔完咯。 但係你話嗰陣時你間鋪頭執笠噶嘛，而家食肆，咁嗰度嗰啲員工佢哋都係因為佔領影響，然之後就冇得撈啦。咁佢哋唔會對個佔領運動有啲微言嘅？ 冇嘅喎，有 第一日開始旺角佔領嘅時候，我仲等緊巴士翻屋企，喺前面馬會前面嗰度等緊巴士翻屯門。後屘我聽到忽然間好大聲噏一聲咁樣，跟手全部旺角嗰啲俾人已經係封曬路咁樣。我啲朋友寧願去佔去幫手佔領旺角嗰度去鬧啲差人，可以係鬧到嗰兩個差人全部由旺角鬧到佢翻去旺角差館咯。佢完全唔覺得咩回事，覺得還點都 OK 翻噶，不如我幫下手過咁樣咯。 厲害啊！咁咧喺呢個運動裏面咧，有冇啲咩特別嘅得著啊？ 見到而家嘅學生嘅水平高過我哋以前嗰代好多，我覺得佢哋係為咗一樣嘢，可以係不惜一切咁去爭取，唔同我哋以前嗰代咁樣，少少嘢就會驚，少少嘢就會驚咁樣咯。 咁如果個運動咧可以持續多一段時間咧，你覺得個佔領區應該點發展落去？你認為個佔領區應該係有個可持續發展啦，定係？應該怎麼做呢？有沒有想過？ 咁我都想問一句，其實我哋呢個運動其實叫雨傘運動，係佔中開始啊，定係雨傘運動咧？叫做係。如果係佔中嘅話，我覺得應該去翻中環，而唔好去旺角阻住人哋咯。因為你中環始終都係朝九晚五嘅人多啦，揾食嘅人全部都係，亦唔會有好多食肆會夜晚仲會開門咁樣啦，又唔會有生意啊。我之前喺吉秀做嘅時候，中環都有一間，夜晚都唔會好多生意嘅，都係通常做 lunch 多嘅。咁其實你要爭取一樣嘢，咁人哋都要食飯嘅嘛。咁唔通個個好似我哋咁樣坐喺街度食飯咩？係咪都要俾翻個生活嘅人哋咯？一定要。 如果清場嘅話，你會點做啊？ 我會幫手清咯，一定要，因為呢個係我哋嘅任務嚟嘅嘛，我嘅責任。 幫手清嘅意思即係清咗呢一個佔領區嘅一啲帳篷啊嗰啲。 盡能力咯，因為呢度好多卡板嘅嘛，都你卡板搭曬一塊上邊嘅時候，你唔攞積車嘅話，我相信冇人可以拉得喐啲卡板嘅咁度，除非你整爛曬佢。因為我之前我冇做廚房之後，我係做咗倉務員嘅咧，我對於拉積車都要幾有信心。 你嗰個清場的定義咧，係法庭頒布咗執達令之後，警察係依照執達令嘅指示嚟行動嗰個清場。 警察係唔會依照任何人士去做嘢，我覺得。只不過係執達令要求警方幫佢手做嘢嘅時候，譬如我哋唔聽佢講，咁你一定要揾人幫手噶啦，係咪？咁佢揾警察幫手嘅時候，咁唔關警察事，警察只係幫手，並唔係執行個任務嗰樣嘢。 咁嗰陣時你就會即係依照嗰個法律啦，咁就一齊幫手執走佔領區嘅嘢，然之後就可以令到我哋物資可以保留。 冇錯，如果唔係就會將所有嘅物資全部曬曬。 咁之後咧，我就會問一啲咧其他人質疑我哋嘅問題，係啊，嗰啲。你點睇咧？啲人話我哋佔中成日有外國勢力介入呢件事啊？ 呢個係點講咧？一般人都會咁樣諗嘅，我覺得呢啲係每一個人心裏邊都係覺得你哋一班學生點解有咁多錢食飯，咁多物資俾你哋去做呢樣嘢咧？如果冇人去俾錢你哋嘅話，冇人去幫你哋嘅話，你點樣去做呢樣嘢？帳篷、水、食物、凳、台、燈，全部都要用錢買嘅。咁如果你哋冇咁多錢嘅話，有邊個去幫你哋？一定有人幫啊！ 你又點睇咧？啲人話佔中其實係我哋頭先都有提到過嘅嗱，佔中咧就會喺旺角可能影響到其他人生活啦。咁然之後，你間鋪頭都因為佔中所以俾人哋搞執咗笠啦。咁你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呢方面嘅作我啲意見？ 其實我覺得點解我會想，如果真係旺角冇咗嘅話，會係好嘅話咧？因為旺角人口本來比較複雜啊，淨係我喺度呢個自修室已經聽過啲小朋友講，已經一個月多少少，已經唔見咗四五部電話啦，已經。呢 度太多唔正常嘅人，我覺得你唔知佢係咩人。好似我嗰日晚，我嗰晚都俾人摸啦，就咁簡單啫嘛。我唔知佢咩人嚟噶，我咪要佢好心入我去瞓，我咪去咯。誰不知佢會忽然間咁樣對我無手無腳咁樣，啲小朋友俾人攞電話，我覺得呢度唔係一個穩陣地方，反而金鐘中環嗰啲咧就會係比較穩陣啲，唔好咁品能複雜啊，因為旺角係。 咁你又點睇咧？而家啲人成日話我哋呢班出嚟佔中嘅人咧係少數嘅一群，你點睇呢個講法？ 針唔吉到肉就唔會知痛，永遠都永遠知道一樣嘢係重要嘅話咧，已經唔係我哋呢個年代去諗嘅人，好似啲阿伯啊、阿叔啊，全部都覺得係只會阻住個地球轉咁樣喺度，但係佢唔會明白到原來呢樣嘢做到嘅話，會到佢會影響到我哋後代幾大。好似佢有个仔咁样，咁如果佢第时真系争取到呢样嘢嘅时候，我深信帮到佢嘅嘢系好有影响。 所以你都系觉得啊，我哋而家咁做其实系为咗我哋将来嘅一代， 一定系啦。有边个人中意俾个龙困住自己嘅啫？ 你覺得咧，喺呢個運動之後咧，會係有更多人覺醒，係咪啊？你認唔認同呢個睇法？ 我認同，因為每一個人都係想有翻自己嘅自由，想有翻自己嘅想有嘅嘢，唔係下下要俾個框框框住自己。 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你覺得我哋有冇可能複製我哋今次呢個覺醒個經驗咧，去令其他未覺醒嘅人去覺醒？ 我覺得暫時都香港嘅話唔可以，原因就係因為香港太多低能仔，佢哋每一個人都只不過係為住自己而唔去諗未來嘅嘢，覺得未來唔關自己事，好似聽日就要死咁樣，根本上就係冇意思，我覺得。 之後我會再問多啲你係關於你點睇民主呢樣嘢。如果咧有咗普選之後咧，你覺得一啲民生嘅問題啊，好似租貴、樓價貴咁樣，可以點樣處理啊？ 租價、樓價貴，咁就要睇政府點樣去打壓啲地產商。去令到啲租同埋樓可以俾正常嘅市民去買，唔使下去到話你淨係俾一成首期都要俾幾廿萬，你一新人，我當你揾20,000一個月，我諗你去到40-50歲嘅時候，你最多一世人可以揾幾百萬，但係你諗下，你淨係如果你有個 BB 都400,000你要養，你邊有咁多錢去供樓啊？啫，所以咪要政府去做呢樣嘢咯。 如果其咁除了呢啲樓價嘅問題，你有冇其他民生問題覺得係需要處理？ 有啊，例如點解而家啲金鋪仲多過米鋪可以？原因係乜嘢？我覺得就係因為大陸太富庶啦，全部人落嚟唔係買呢樣買嗰樣。我試過一次見過一次就係、是、我放工翻屋企做倉嘅時候，6:00翻上水。我見到一個大陸人在火車站度擔住支煙，完全目無王法咁樣嘅。咁你覺唔覺得呢樣嘢係有問題咧？又 如果咁之後咧，再問，如果咧我哋今次成功攞到呢個公民提名啊，可以普選特首，同埋立法會又全面係一個直選啊，特首係直選。咁你估我哋會選到咩人出嚟做特首同埋立法會？ 當然都是個個都係咁諗嘅啦，要幫到香港人去做正面嘅嘢，唔係下下自己袋錢喺度貪依樣貪嗰樣嘅人啦。呢個世界而家廉政公署已經冇乜用噶啦，已經。 我嗰個問題係，我問你係，你覺得有直選之後就可以選到呢啲人係咪？ 一定有噶啦，因為呢啲人係我哋自己選出嚟嘅。就等於我食個飯好唔好食，我自己揀噶嘛，唔使人嚟幫我揀嘢食噶。 而家咧香港咧好多人都係生活喺低過貧窮線之下嘛，嗰啲人數係有大概七分之一，咁其實都係算少數嘅。咁但係你覺得有咗普選之後咧，佢哋可以點樣去受惠？ 將大部分嘅將大部分的財產收益政府的去分返給有需要的朋友，而不是說益刪曬啲地產商啊那樣咯，税收的方面。 咁你又點睇咧？民主係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呢句説話。 呢句説話我冇意見， 冇意見，冇意見係冇問題。咁最後一條問題，你同你講我哋香港咧同內地脱歐嘅可能性係咩？ 聽唔到。 你講我哋香港同內地脱歐嘅可能性有幾大？ 冇可能。原因就係因為香港不嬲都仲係要睇住佢頭，就等於你會唔會同你阿媽脱歐嘅咁關關係咯？會唔會有乜可能？佢一日係你阿媽，就永遠都係你阿媽，冇得改變，呢個係事實，就咁簡單。 好，問到差唔多啦。